啊，咱爸老吵着说想看洋玩意儿，你说咱上哪儿给他找呀？ 嗨，我早就找好了，过年看异国风情就在咱北京。 啊、哦，是吗？在哪儿啊？ 来朝阳公园，初一到初六看朝阳风情节，圆你异国风情梦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体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林传》。 上回书正说到佟林进了北京，他跟刘俊说：“你带着小弟兄们先到点心铺买点点心，再到绸缎庄啊扯点布料送到我家去，这是孝敬我爹娘的。这是一，我呢马上赶奔刑部衙门，官司不结束我不能回家呀。师父，我们跟着去几个人不必，没有用，你们先回家吧。”刘俊一直把佟林他们送到刑部衙正门这，小弟兄们走了。佟林到刑部衙上上下下都熟悉呀、打过官司，大伙一瞅，哎呀，佟教师回来了，佟教师回来，怎么样？佟林一抱拳，各位辛苦辛苦，我夜已将盗宝贼韩宝、吴志广抓住了，这不在这儿呢，借往京城治罪。呵，好难抓的俩小子，好好好，交给我们了，交给我们了。做了移交手续，官面一接管，把这俩小子是投入死囚牢，铁门关上，咔吧大锁一上，佟林算彻底完成任务。而且在刑部衙一打听，翡翠鸳鸯镯头五天已经有人护送进京，交给内务府了，内务府已经收回去了，现在人赃全完事。佟林这心哪甭提多痛快，可盼的有了今天了，不能回家呀，在刑部衙候信儿。哎，这头呢上上下下都关照，跟佟林说：“我佟教师，虽然你冤你屈，但是案子太大，惊动圣驾了，是不是呢？现在官司没结束之前，您呢就得委屈委屈，把这个法镖呢，您挎在脖子上，就等于呢我们把您捆上了， 等大老爷坐堂宣判您无罪的时候，把这根绳再拿下来，您就自由了，您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。哎呀，解释了再三，佟林全明白。佟林就在这个刑部衙待了三天呢，晚上在哪儿住呢？就在刑部衙班房这儿，跟大家说说笑笑的，听信儿。第四天头上，刑部正堂汪兆年汪大人升堂了。这佟林赶紧穿上醉衣醉裙，脖子上挎着法镖，到了大堂上，听汪大人当堂宣布：佟林得罪江湖上的韩宝吴之王，致使二人夜入皇宫盗取国宝。当时刑部堂给佟林百日期限抓获盗宝贼，结果佟林是一再延误时期，论理应当严惩，灭深受不白之冤，历尽艰辛，国宝已经请回京都，盗宝贼已经抓获归案，从轻处置，当堂宣布无罪释放。您看看，判了那么长时间官司，还弄个无罪开释。佟林往上叩头，谢主隆恩，谢大人。然后醉衣醉裙款掉，法镖摘掉，佟林出来，师爷当头的都送出来了。哎呀，恭喜佟侠客，贺喜佟侠客，哈哈哈！你这回没事了，改日得吃您的喜酒。佟林说：“应该，改日我一定请各位，咱们好好吃喝一顿。”佟林怎么回去的？卖的哪一条腿？不清楚，就觉这身子轻飘飘的，哎呀，这个得劲儿。因为思想的压力没了，这个人呐，都犯这个病。当时那个心情，您是可想而知啊。佟林乐得像小孩似的，走起路来轻飘飘的，瞅什么什么顺眼，看什么什么痛快。就好像被关押了多少年释放了似的。佟林一看这个街上有好东西，大包小流买了不少，拐弯抹角回到富贵巷雍亲王府的后街，到家里头。佟林这眼睛有点发潮啊，又不是滋味了，这是喜中悲。等推门到了院里头，徒弟们都等着呢。哎，师傅您回来了。哎呀，师傅，我们天天去打听您的消息呀、啊。听说您什么事儿也没有，我们这才放心啊。没事儿，完事儿了，彻底完事儿了。哎呀，那太好了，值得祝贺。佟林到了屋里头，佟老爹、佟老妈、兄弟、兄弟媳妇儿、小侄儿。一家人都等着呢，因为衙门时间有人就通知了，说佟林姑妈什么时候能回来。可是大家都等着，佟林到时候没回来，佟老爹放心不下，刚想派人去打听打听，佟林回来了，赶紧跪在地上：爹爹娘，不孝儿，不孝，给爹娘磕头了。 孩子起来吧，起来吧，孩子，我的孩子，你受委屈了，原来你瞒着你爹呀，怕你爹上火，后来时间长了，我不住的扫听，我才知道你呀贪了官司了，把爹呀都疼死了。好孩子，你这平安的回来就好啊，多谢爷给帮忙，多谢朋友们给尽力呀、啊！这佟老妈搂着佟林，不住的掉眼泪。 童森，哎，兄弟媳妇也都过来，大家问候，咱不必细说。当天晚上，家里的开家宴，举行个庆祝会，在酒席宴前推杯换盏。童老爹一看儿子现在混得不错，哎，领着这么一大帮徒弟，自然是非常高兴的。哪个当爹娘的不希望子女成龙呢？哎，他们也不例外了。童林这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天伦之乐，有老有小，一家人欢声笑语，吃喝不愁，这就叫天伦之乐。当天晚上童林就想，雍亲王还没回来呢，多在雍亲王从杭州他玩够了回来，我就提出辞职啊，不干，肯定不干，够够又够够的了，把我爹娘啊接回原籍荆南霸州童家庄，回到我们原籍啊，我还种地去吧，春种秋收，吃也香甜，睡也安然，粗茶淡饭，饱食终日，没事教教徒弟，我过点松心日子。也难怪童林心灰意冷啊，您回顾一下，在这短短的几年中，童林遇上多少事儿，死了多少回，又活过来多少回，因此童林呢有点儿实在不爱干。可这心是那么想的，旁的事不能都抛弃啊，等第二天让刘俊呢拿着自己开的纸条到外头准备去，拉了五车沙子，在跨院把方砖全起掉铺沙子，用石碾子把它压平了，然后又在兵器铺买的18般兵器，盾子、石锁、杠子都准备好了，干什么？教徒弟。打这之后，每一天早早的童林就起来，徒弟们占了两大溜啊，刘俊打头，司马良、夏九龄、李宽、李吉、甘虎、并类犀牛五霸，在牛小子、虎小子，一个也不短呐。包括后来收的徒弟杨小香、杨小翠、左的花刀、红玉耳，也全都在场。童林开始传授他们能耐，怎么蹲架，怎么拿柄，怎么伸胳膊，怎么抬腿。那位说，这些人功夫都那么高啊，还用从头教起吗？对，童林决意从头教起，把自己转大树的功夫，自己跟老师怎么学来的，全都传授给弟子，必须练基本功。刘俊那是大师兄，有时候童林不在，刘俊负全责，让这些师弟们练起来非常认真。就这个病太岁张芳呢算劣习，因为人家张芳又不是童林的徒弟，这是个客情，但这小子热心肠，童林走哪他跟到哪，摇头晃脑，扎扎活活的，来到童家日子不多，上上下下混的贼熟啊，老头老太太都喜欢他，因为他小嘴能叭叭，童林也挺喜欢他，发现这孩子除了嘴不好之外哪儿都挺好。因此童林经常也跟他说，说张芳你呀、啊、你这功夫学滑了，你不务正道，应当从头好好学。张芳本不爱学，又怕童林，只好比比划划在这装将， 这些咱不必细讲。一晃练了十天功，人困马乏了。统领一看大伙都挺乏了，那么就歇歇吧，就决定放天假。在这天早上起来，统领当众宣布，今天呢不用下场子练功了，每人给你们俩钱儿，你们都到街头上散散心，溜达溜达。北京好玩的地方多得很，可有一项，千万不行给我惹祸，哪个也不准给我捅娄子，如若不听，我回来严厉处罚。是师傅您放心吧，我们都不是小孩子了，能惹什么祸呀？佟林点头，当时挨个给钱打发他们出去，自己呢什么事儿没有。佟林一琢磨，陪着我爹娘唠唠嗑吧，他奔内宅了。不说旁人，单说这些年轻的小弟兄，一听说今儿放假可乐坏了，十来个人能说在一起吗？有乐意上东的，有乐意上西的，不强求一致。司马良、夏九龄这小哥俩始终不拆帮，这小哥俩一合计，咱出去，不跟别人凑热闹。这小哥俩又爱干净，收拾的溜光水滑，揣好了银子，刚一出门，听后头招呼他们：“等一等，等等等等，哎，等我一会儿。”小哥俩回头一看呢，病太岁张芳不乐意带着他。这张芳浑身上下都是旋儿，但是他跟来了怎么办呢？干嘛呀？干嘛呀？你们上哪儿去？没一定，我们打算到街上转个弯，哎，算我一个，咱哥仨一块走。我告诉你们哥俩，跟我出门啊，你们有便宜。哦，我们有什么便宜？你看呢，出门你们什么都不用带，我全带着呢。你们什么都不用带，你们就带钱就行了。哥俩一听，废话，可不有钱就有一切呗，那出门溜达还能扛着行李卷吗？你这位说话，好好好，我们都带着，哈哈，走走走，不说不笑不热闹。这哥仨等出离佟林的家，到了街上了，这个北京玩的地方那也太多了。哥仨一想啊，哎，最有名的是护国寺，咱们上护国寺去溜达溜达。听说那地方五方杂地，什么人都有，可热闹了。三小够奔护国寺，今儿个正是庙会，哎呦，那个人拥挤不套啊！他们在人群之中挤来挤去，挤进报国寺，先到大殿，他们倒没烧香啊，看了看红蓝绿女烧香许愿的人，又到后殿瞻仰瞻仰佛像，东西南北转悠来转悠去，又往前边转悠，一看这前边各种摊床，卖各种吃喝的，卖各种玩具的，真是好得很。可转悠到晌午呢，又渴又饿，哥仨一商量啊，别上大饭馆了，那没意思，干脆咱找个饭摊儿，哎，那一吃一喝别有风味。在这护国寺的前边那饭摊儿啊，有的是卖各种北京的小吃，你说酸甜苦辣，想吃什么吧有什么。您别小瞧这小吃，往往比那包办酒席还要强得多，这种风味独特，做得好。他们看了看，哎，张芳用手一指，这不是个大茶摊儿吗？哎，咱就在这儿吧，买点点心，喝着茶水，看着街景，瞧着热闹，这多风铃。司马良、夏九龄全同意， 这一进这茶摊儿，上的是白布棚，那桌子小凳刷的倍儿干净啊。掌柜的赶紧过来打了招呼，让他们三位坐下，沏了壶好茶。张芳呢又亲自去买点心，买了往桌上一摆，小哥仨品着茶，吃着点心，看着护国寺周围的景致和来往的人流，一边看一边高兴，从来没有这么痛快过。可是他们正吃喝的这时候，靠着里手也有几个年轻人沏着茶吃着点心，在这高谈阔论。开始的时候呢，三小没注意，时间长了，摘耳朵一听啊，正谈论武术。他们哥仨就不说话了，就注意听里边的谈论。一瞅说话的这位是个大块头，上秤称一称啊，得220-230斤吧，按现在的尺寸来说能有2米多高，长着粗脖子大脑的大胳膊大腿，大手大脚丫子，上头穿着白麻布的坎肩儿，牛派不系，露着黑紫色的肚皮，护心毛长出多长来，再往腰里看，腰上扎着腰里样1.8丈多宽的板带，头前铜扣头，锃明刷亮，跟镜子一样。半截又肥又大的裤衩，光着脚丫，蹬着双洒鞋，手里拿着把大蒲扇，呼嗒呼嗒扇着，正在这白活呢。在他对面有个细高挑，这人个可也不矮，但是长得挺瘦，能有20岁挂零，大辫在脖子上盘着，一对斗鸡眼儿，呲着板牙，正听的是津津有味。旁边坐着几个年轻的，头顶上挂着鸟笼子，一看呢，无业游民。就听那胖子正说：“我师兄师弟，最近哥哥我这能力可长了，是吗？长到什么程度？您说说，是不是老师给您吃小灶了？哎，真行，真行，乖乖。要说咱师父，真行，我太感谢他老人家了。你看教咱的时候吧。”教完了等你们都走了，老师单独把我给留下，或者是晚饭之后派小听差把我找到他老人家近前，给我专门吃小灶。那师兄教给你什么了？什么？咱师父那压箱底的绝活全传授给我了。师父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孩子，你学吧，咱家那好东西有的是，教给你一套还有下一套，教给你一种绝艺还有另一种绝艺。就这么这些日子，你看我不没出来吗？我跟老师学了3套绝活。师兄，今天你能不能泄泄密，把你这个绝活告诉告诉我们？”哎呀，老师说了不让我宣传这事儿，跟旁人不说，咱哥几个还有什么说的？我们肯定不能走漏消息就得了，不能让老师知道。那你们说话可算数？也算数，算数。哎，怎么办吧？我就教给你们一样，你们也回去练去啊。老师可说了，这是绝艺啊，江湖上没有的，蝎子粑粑独一份儿。哎，我们知道了，知道了呢。你们注意啊，我就在这坐着跟你们比划比划啊。